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哈希算法的第一篇，如何防止数据库中的用户信息被脱库。你还记得在2011年 CSDN 的脱库事件吗？当时 CSDN 网站被黑客攻击，超过600万用户的注册邮箱和密码明文被泄露。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网友对 CSDN 明文保存用户密码行为的不满。那如果说你是 CSDN 的一名工程师，你会如何来存储用户密码这么重要的数据呢？那仅仅 MD5 加密一下存储就够了吗？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明白哈希算法。那哈希算法的历史悠久，业内著名的哈希算法也有很多，比如说 MD5、SHA 等。在我们平时的开发当中，基本上都是拿现成的直接用，所以说今天我不会重点剖析哈希算法的原理，也不会教你该如何设计一个哈希算法，而是从一个实战的角度告诉你，在实际的开发当中，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哈希算法来解决问题。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哈希算法。我们在前面的几节讲到散列表和散列函数，那在这里又讲到了哈希算法，是不是觉得有点一头雾水呢？那实际上不管是散列还是哈希，这些都是中文翻译的差别，英文其实就是 hash。 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把散列表叫做哈希表 hash 表，把哈希算法叫做 hash 算法或者散列算法。那到底什么是哈希算法呢？哈希算法的定义和原理非常简单，基本上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那其实就是将任意长度的二进制值串映射为固定长度的二进制值串，这个映射的规矩就是哈希算法，而通过原始数据映射之后得到的二进制值串就是哈希值。但是想要设计一个优秀的哈希算法并不容易，根据我的经验，我总结了需要满足的几点条件。第一，从哈希值不能反向推导出原始数据，所以说哈希算法也叫做单向哈希算法。那第二呢，对输入的数据非常的敏感，哪怕数据只修改了一个字节，最后得到的哈希值也非常的不同。第三呢，散列冲突概率小，对于不同的原始数据，哈希值相同的概率非常的小。那第四呢，哈希算法的执行效率要尽量的高效，针对于较长的文本也能快速的计算出哈希值。这些定义和要求呢，都比较偏理论，可能不是太好理解。我拿 MD5 这种哈希算法来具体的说明一下。我们分别对今天我来讲哈希算法和加加这两个文本计算 MD5 的哈希值，得到两串看起来毫无规律的字符串。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这两个字符串，那可以看出来，无论要哈希的文本有多长或者多短，通过 MD5 哈希之后所得到的哈希值的长度都是相同的，而且得到的哈希值看起来就像是一堆随机数，完全的没有规律。那我们再来看两个非常相似的文本，我今天讲哈希算法感叹号和我今天讲哈希算法，这两个文本只有一个感叹号的区别。如果说用 MD5 哈希算法分别计算它们的哈希值，你就会发现尽管只有一字之差，所得到的哈希值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在前面也说了，通过哈希算法得到的哈希值很难反向推导出原始数据，比如上面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很难通过哈希值反推出所对应的文本，我今天讲哈希算法。那哈希算法要处理的文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对于非常长的文本，如果哈希算法的计算时间很长，那就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很难应用到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比如我们把这篇包含4000多个汉字的文章用 MD5 计算哈希值，用不了一毫秒的时间。那哈希算法的应用非常多，我只选了7个非常常见的，分别是安全加密、唯一标识、数据校验、散列函数、负载均衡、数据分片、分布式存储。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前四个应用。应用一，安全加密。那说到哈希算法的应用，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安全加密。最常用于加密的哈希算法是 MD5 和 SHA。除了这两个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加密算法，比如说 DES、AES。前面我所讲到的哈希算法的四点要求，对用于加密的哈希算法来说，有两点格外重要。第一点是很难根据哈希值反向推导出原始数据。那第二点是散列冲突的概率要很小。第一点很好理解，加密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原始数据的泄露，所以很难通过哈希值反向推导出原始的数据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来着重讲一下第二点，散列冲突。 那实际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哈希算法，我们只能尽量的减少碰撞冲突的概率。理论上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冲突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基于组合数学中的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叫做割巢原理。原理本身很简单，它就是说，如果有十个割巢，有十一只鸽子，那肯定有一个割巢中的鸽子的个数是多于一个的。换句话说，就是肯定有两只鸽子在一个割巢之内。有了割巢原理的铺垫之后，我们再来看前面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哈希算法无法做到零冲突呢？那我们知道，哈希算法产生的哈希值的长度是固定且有限的。比如前面举到的 MD5 的例子，哈希值是固定的128位二进制串，能表示的数据是有限的，最多能表示2的128次方个数据，而我们要哈希的数据是无穷的。基于割巢原理，如果说我们对2的128次方加1个数据求哈希值，就必然会存在着哈希值相同的情况。这里你应该能想到，一般情况下，哈希值越长的哈希算法，散列冲突的概率也就越低。为了让你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我找了两段字符串放在了文稿当中。这两段字符串经过 MD5 哈希算法加密之后，产生的哈希值是相同的。不过，即便是哈希算法会存在着散列冲突的情况，但是因为哈希值的范围很大，冲突的概率极低，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破解的。像 MD5 有2的128次方个不同的哈希值，这个数据已经是一个天文数据了，所以散列冲突的概率是要小于2的128次方分之一。没有绝对安全的加密，越复杂越难破解的加密算法，计算的时间也就越长。比如说 SHA-256 就要比 SHA-1 要更复杂更安全，相应的计算时间也就会比较长。密码学界也一直在致力于找到一种快速并且很难破解的哈希算法。那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当中，也需要权衡破解的难度和计算的时间，来决定究竟要使用哪一种加密的算法。应用二，唯一标识。我先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海量的图库中搜索一张图是否存在，我们不能单纯的用图片的原信息来进行比对，因为很有可能图片名称相同，但图片内容不同，又或者说名称不同，但是图片内容是完全相同的情况。那我们该如何进行搜索呢？我们知道，任何文件在计算中都可以表示成二进制码串，所以说比较笨的方法就是拿要查找的图片的二进制码串和图片中所有图片的二进制码串来一一对比，如果相同，那就说明图片在图库中存在。但是每个图片小则几十 K， 大则几 M， 转化成二进制是一个非常长的串，对比起来非常的耗时。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呢？其实我们可以给每一个图片取一个唯一标识，或者说信息摘要。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图片的二进制码串开头取100个字节，从中间取100个字节，从最后再取100个字节，然后把这300个字节放到一起，通过哈希算法，比如 MD5 得到一个哈希字符串，用它来作为图片的唯一标识，通过这个唯一标识来判定图片是否存在在图库当中。那这样呢，就能减少很多的工作量。如果说还想继续的提高效率，那我们可以把每个图片的唯一标识和相应的图片文件在图库中的路径信息都存储在散列表中。当要查看某个图片是不是在图库中的时候，我们就先通过哈希算法对这个图片取唯一标识，然后在散列表中查找是否存在着这个唯一的标识。如果不存在，那就说明这个图片不在图库当中。如果存在，那我们再通过散列表中存储的文件路径获取到这个已经存在的图片，跟现在要插入的图片做全量的对比，看是否相同。如果一样，那就说明已经存在，如果不一样，说明两个图片尽管唯一标识相同，但是并不是一个相同的图片。应用三，数据校验。电驴这样的 BT 下载软件你肯定用过，那我们知道 BT 下载的原理是基于 P2P 协议的。一个 2GB 的电影可能会被分割成很多个文件块，比如可以分成100块，每一块大约 20MB。 我们从多个机器上并行下载，等所有的文件块都下载完成之后，再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电影文件。那我们知道网络传输它是不安全的，下载的文件块有可能被宿主的机器恶意修改过，又或者说下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些错误，所以下载的文件块可能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检测这种恶意修改或者文件下载出错，那这就会导致最后合并的电影是没有办法观看的，甚至还会导致你的电脑中毒。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校验文件框的安全、正确而且完整呢？具体的 BT 协议很复杂，校验的方法也有很多，我来说其中的一种思路。我们通过哈希算法对100个文件块分别取哈希值，并且存储在种子文件当中。那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过，哈希算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数据很敏感，只要文件块的内容有一丁点的修改，最后计算出的哈希值就会完全的不同。所以当文件块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相同的哈希算法对下载好的文件块逐一求哈希值，然后跟种子文件中所保存的哈希值来进行对比，如果不同，那就说明这个文件块不完整或者被篡改了，需要再重新从其他的宿主机器上来下载这个文件块。应用四，散列函数。前面讲了很多哈希算法的应用，那实际上散列函数也是哈希算法的一种应用。我们前两节讲到，散列函数是设计一个散列表的关键，它直接决定了散列冲突的概率和散列表的性能。那不过相对于哈希算法的其他应用，散列函数对于散列算法冲突的要求要低很多。即便是出现个别散列冲突，只要不是过于的严重，那我们都可以通过开放寻址法或者说链表法来进行解决。那不仅如此，散列函数对于经过散列算法计算之后所得到的值是否能够反向解密也并不关心。散列函数中所用到的散列算法更加关注散列后的值是否能够平均的分布，那也就是说一组数据是否能够均匀的散列在各个槽中。除此之外呢，散列函数执行的效率快慢也会影响着散列表的性能，所以散列函数要用到的散列算法一般都会比较简单，比较追求效率。那好了，有了前面的基础，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开篇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我们可以通过哈希算法对用户密码进行加密之后再存储，不过最好选择相对安全的加密算法，比如说 SHA， 因为 MD5 已经号称被破解了。不过仅仅这样加密之后存储就万事大吉了吗？那字典攻击你有没有听过呢？如果用户信息被脱库，那黑客拿到的虽然是加密之后的密文，但是也可以通过猜的方式来破解密码。那这是因为有些用户的密码实在是太简单了，比如很多人习惯使用00000123456这样简单的数字组合来做密码，这就很容易会被破解。那我们只需要维护一个常用密码的字典表，把字典中的每一个密码用哈希算法计算出哈希值，然后拿哈希值跟脱库后的密文对比，这就可以了。如果相同，基本上就可以认为这个加密之后的密码对应的明文就是字典中的那个密码。那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基本上可以认为，因为根据我们前面的学习，哈希算法存在着散列冲突，也有可能出现尽管密文一样，但是明文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针对于字典攻击，我们可以引入一个言，跟用户的密码组合在一起，增加密码的复杂度。我们拿组合之后的字符串来做哈希算法加密，将它存储到数据库当中，进一步增加破解的难度。不过我在这里多说一句，安全和攻击只是一种博弈关系，不存在着绝对的安全，所有的安全措施也只是增加攻击的成本而已。今天的内容呢比较偏实战，我讲到了哈希算法的四个应用场景，再来带你回顾一下。第一个应用是唯一标识，哈希算法可以对大数据做信息摘要，通过一个比较短的二进制编码来表示一个很大的数据。第二个应用是校验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第三个应用是安全加密，我们讲到任何哈希算法都会出现散列冲突，但是这个冲突的概率非常小，越是复杂哈希算法越难破解，但同样计算时间也就越长，所以说选择哈希算法的时候要权衡安全性和计算时间来决定到底是用哪一种哈希算法。第四个应用是散列函数，这个我们前面讲散列表的时候已经详细的讲过，它对哈希算法的要求非常特别，更加看重的是散列的平均性和哈希算法的执行效率。好了，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现在区块链是一个很火的领域，它被很多人神秘化，不过它的底层实现原理却并不复杂，那其中哈希算法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你能讲一讲区块链使用的是哪一种哈希算法吗？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使用的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